秘密故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生活不总是忙碌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。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，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，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，在灵山漫步闲游，和朋友畅谈，释怀心情，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。请为1送送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6月19日，星期一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陕西目前就做好2017年全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工作发出通知，将全面取消农村贫困人口各级医疗机构住院押金。山东济南16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，欲规定45岁以下本科以上学者持有居住证即可落户。山西太原目前发布《太原市物业管理条例》，规定业主拖欠物业费，物业公司不得断电、断水、断气、断热。17日，浙江省宁波至余姚城际铁路正式运营，是中国首条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城际列车的线路。据了解，该城际列车采用 CRH6F 型城际动车组，是中国第一款时速160公里的城际动车组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本播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去城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，0316-3095-777。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？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，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徐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那说到高考呢，这个有一个影业公司的 CEO 现在很厉害，在公司里已经做到 CEO 这个职位了。他回忆高考呢，就有一点忆苦思甜哈。他说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，高考的日子，打着风啊，不是打着风啊，吹着风，下着雨，打着雷。他说我拖着拉肚子后的这种虚弱的身体走进考场。考前的某一天呢，他说我就在这个操场上跟我们因为谷场上哈，他那会儿还应该是就是那个村里头啊社员那种。他说我在谷场上对全队的社员说，我要是考不上大学，我就去扫厕所。后来呢，他说果然考上了。由于当时家里穷，他的第一志愿呢填的是师范。他说师范大学 不光免学费，而且呢还补助生活费，吃饭真的是可以让我吃上饭的。另外他说上了大学之后也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哈，就是他们当时那个师范那个班80%以上都是来自于农村，就是家庭环境不太好的，那20%呢是城里的富人，每个月啊这城里富人同学家里都会给他寄个几十块钱，顿顿都能吃上5角钱一份的小炒，里头都有肉呢。哇哦，5毛钱一份的小炒里面还有肉哎。哎，各位，你有觉得那个时代的物价真的是很让人怀念呢？ 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，一声水呼吸满身秋气，来自你突然暗了你，说要喝一杯，就像顽皮的孩子要贪吃。你我这样关系也算一种默契，你不想要的我不会提， 难忘的九月，一只蝴蝶在飞舞，翩然起舞你左右，落在我手上，和风中的雨丝，庐山东林的晚钟，梵音飘渺在耳边，回旋向天际，多么难舍的九月，我能日夜守护你，记忆深处的旅行，短暂的相聚，

续收听雷人秀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。OK， 今天这一项呢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有一个女士，去欧洲自驾游，然后呢，去了希腊 ，Greece， 然后到了 Greece 呢，你知道希腊那边其实有很多比较古老的建筑，有很多什么古遗迹啊之类的，古遗迹那边有什么柱子呀，雕刻着各种非常优雅的形物图案的柱子，残旧的建筑，因为这些建筑真的是年久。时代非常久了，所以这柱子啊有的也是东倒西歪的啊，这个建筑也是非常的破旧破破烂烂的，但是很有历史的气息。于是呢这个女士呢就说，哎，要不然我拍一张纪念照片吧，又加了一个人说 Can you take a picture for me? 你能给我照张照片吗？这个同去的旅游的人说 Of course， 然后就拿着他的相机打算给这个女士拍照的时候，这个女士突然想起来说，Hey,Don't take my car into the photo， 别把我的汽车拍到照片里头去了，不然我老公肯定会说是我把柱子撞歪的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夜一遍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，虽我已怎么誓言，但我可以期待预言。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天来临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夜一天思念，给我一句怎么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天爱恋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虽我已经中了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解读分享的说，回想当年我差一分就能考上清华了，这感受真的是不堪回首啊，说多了都是泪。那年清华的录取通知录取线是691，我考了69，就是个这该死的幺分呐、这个工厂勇说，我就不一样，我不是少了一分，我是多了一点，我当初没录取就是因为考了69.5分。 怀念今天，怀念昨天，怀念着从前，回忆

在问题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不散散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说到高考呢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剧编剧啊，他叫古大白话，这是他的微博名。他今天就分享了自己曾经高考的经历。他就说，当年高考前，老师还有家长就反复不断地跟我说，教育我，高考成绩加上你选的专业加上你考到的学校，这三样决定了你今后的大学生活，你知不知道？事业的方向、家庭幸不幸福、生意兴不兴旺、夫妻和睦不、子孙有没有满堂，都取决于这三样。他说这话呀，我听了500遍之后，我深信不疑呀。我真的相信高考成绩、专业和学校可以决定我的一切。如今这位电视剧编辑已经毕业2年了，他说无论我是主业、副业还是业余爱好，果然全都跟大学专业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他说我当年学的是中医呀。 暧昧中透出落伍的尘埃，无意间岁月发出的能量，浅笑里波光闪动的眼翼，借一壶醉了迷人的酒吧，旧梦中风里的天女吧，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，吹一件寒窗明月的红蜡，多年后流水洗尽的铅华，骑马，骑红烛花，说谁走了谁的牵挂，骑马，你还笑我傻，笑我醉人醉出泪花。 最新的一个数据报告哈，不知道今天那头你身边有没有人出国留学？ 就是说英国现在越来他们那边的高校哈，去那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。这个最新的移民统计数据当中是说，截止到2017年的三月份，今年三月份，整个过去的一年当中，发放给咱们中国内地留学生的留学签证啊，数量是增加了10%，几乎占了英国留学生总额的37%，就是我们中国留学生，光我们中国一国就给他们提供了37%的留学生啊！天哪！其实说到留学呢，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，之前是一直在国外待着的，去年回来了，回来待了一年，做了什么事儿呢？他开了一家餐厅，但是就在昨天，气呼呼的又出国去了。负气出国呀，我说你这么生气怎么了？而且这一年当中啊，他就开餐厅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微信朋友圈都全都是负能量的东西，抱怨呐、无奈呀、发火呀、气愤呐，就全都是这样的内容。他就说哇，在国内做生意实在是太困难了，他说我目前自己接触到的很多生意人太没有契约精神了，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好累啊，所以他就又出国了。所以有时候想啊，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哈，这个人是本事，对吧？如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，这个人是没事，闲得慌。 爱的幸福过的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哦哦哦哦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Yeah.

Fools of the Day。OK， 今天随意沙龙这一次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一次呢？我今天到办公室啊，跟同事闹红眼了，生气了，知道吧？闹不愉快了。我当时就说，哎呀，我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干嘛要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就在想，不管是生活当中跟同事啊，跟男女朋友，跟老公老婆，跟亲人，跟普通朋友，如果闹不愉快，想要生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生气，知道吗？各位，先想想，哎呀，是不是有自己有不对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再想想怎么推给对方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时段精彩继续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

那更让我紧张的一件事情有两个，一个是我老婆在生第一胎的时候，当时那个医生说母子平安的时候，我真的好紧张啊。然后最近呢，他说我们家生二宝了，更让我紧张。我说这个有第一胎的经验，怎么还这么紧张啊？这听众说，因为万一是个男孩怎么办呢？房价这么高，好紧张啊。当医生宣布母女平安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松了口气呢。 一个人住有酒店，有一些些伤心，爱人显老是无限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。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。爱过不伤心，不知几夜谁在你怀里。 着你的脸，吹干你的泪眼，

间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的祝福。 李雷出国记。 OK， 李雷呢最近有一点有恙，身体不是很好，于是呢去做一个小手术。就为这个手术啊，这个手术台上躺着的时候，李雷就觉得好焦虑好害怕好难受啊。于是呢这个旁边的医护人员呢，有一个医生就跟他说，不用担心，好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，整个过程非常的快的，好吗？听到医生这么说之后，哇，李雷瞬间就得到了安慰了。旁边陪着他一起手术的韩梅梅老婆就说了，哇哦， it's called verbiking。 什么是 verbiking？ Well， 这就是话语可卡因。 Well， verbiking refers to smoothy words used to calm a patient who is awake during a surgical procedure。 那话语可卡因呢，就是指在外科手术的过程当中，用来安抚病人，让病人没那么焦虑的一些使人宽心的话语，就是 verbiking。 不过李雷的医生说，这位患者请放心，不用紧张，我知道，不用说，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手术紧张，没有关系，放心啊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。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，失去你的地方，你的发香散的匆忙，紧紧闭上眼。

今天雪雷在这里跟你一起唠的嗑，是你觉得比高考还让你紧张的事情都有哪些哈？谁先一城鲤鱼去呢？留言说这是我刚刚经历过，昨天经历的，一下午都腿软，缓不过劲来呀。他说高考的时候我还真不紧张，考驾照也不紧张，最紧张的就是昨天带孩子出去玩，一转眼孩子就跑不见了，那种紧张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，我的两腿直发软，直冒虚汗，各种拐卖的危险情况的图像啊，都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让自己保持冷静，继续找自己的孩子，那简直是连滚带爬的找啊。也是提醒一下电波那头带孩子出门的啊，特别是去到一些什么游乐场啊，或者是人多的地方，真的是要把孩子看好，不然就会紧张。这应该这种感觉不只是用紧张能形容哈，这种连滚带爬的恐惧感。那你呢？最近有没有遇到像高考一样，或者比高考更让你紧张的事儿，有压力的事儿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，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，一拉进去啊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 ，See you。 有一个未来初秋，依旧长长的香浓，还原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脸上柔道与众不同，都笑我言不由衷，编出荒唐的理由，都笑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，这未做完的梦。有一个微凉初秋，依旧长长的相拥，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 子都微笑着，只牵着纸鹤，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，却怎么都遮不掉